信你永远不了解，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，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，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，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，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，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音乐早餐 We're loving it, 我是李威廉。 爱是流动的梦，像一座慢动作，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听。 起床喽！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。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近来呢，中国银联发布的报告显示，相比刷卡支付，有74%的人呢更习惯使用移动支付，当中男性的比例呢更高一些。现在男性网络消费力呢已经超过了女性，收入越高的人呢越习惯刷卡。在移动支付安全性上面，60后呢最容易受骗，90后一旦遭遇诈骗，损失金额呢往往会比较大。 今天 不知道你近期有没有跟朋友一起聊过过年的话题？有位网友呢，之前在南非经商，然后呢，每年过年都会提前订好票，赶着回家吃热腾腾的年夜饭。但是今年他却犹豫了，说今年整体情况呢不太好，只能算保本。去年回家过年呢，各种请客吃饭送礼花了将近10万块钱，人情费太贵了，现在开始害怕回家了。不知道你过年需要多少人情费，这些花费都花在哪儿了，花了多少钱呢？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，在太空中两人住，活到1000岁到130岁，有你在身边多乐趣，共你双相对，好得戚好得意，地冧天崩多闲事，就算翻风雨只需看到你，似见阳光千万里，有了你开心点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，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是阳光空气，扮靓啲皆因你，癫癫地皆因你，为你甘心作傻事，扮下声声叫，睇到乜都笑，有你在身边多乐趣，若有朝失咗你，花开都不美，愿到荒岛去长住，做个假的你，天天都相对，对木头公仔做戏，有了你开心啲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，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是阳光风气，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，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是阳光空气，有了你开心点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，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是阳光空气，有了你开心点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，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，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 我国每年因室内装修污染致病数万人，新家具普遍残存甲醛苯，这些挥发性气体也是白血病智力下降的主要诱因，甲醛污染不得不防。天空无霾，采用世界先进粒子分解法，开机15天相当于通风半年。咨询电话0106021-9900，0106021-9900。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，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，喜欢孩子。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，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。合伙人招募专线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 着急用钱，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，还是待不下来，好困难呐！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，直接找顶呱呱，只要你有按揭房、自建房、按揭车、社保、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，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。还有这种操作啊？怎么联系呢？拨打电话5251400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1月26日，由全联房地产商会、安家杂志社共同发起并联合主办的行业年度盛会——第15届中国地产风云榜暨养老产业论坛活动盛典，将在北京开幕。 我喜欢。 我喜欢。 有一脸忧。 我喜欢。 就这样被你征服。我喜欢。 我喜欢， 我喜欢， 我们只喜欢挑剔的耳朵，用我们的挑剔助您脱颖而出。 想听经典好音乐，听 FM 969；想做品质好广告，选 FM 969。 FM 969要选择变得简单 ，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-5175-2200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， 就是这毒瘤。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近来某招聘平台呢发布的中国白领满意度指数调查报告显示，过去一年当中，白领们有40%全年没有读过一本书的，有50%呢没有定期运动的习惯的，有60%没有过晋升的。评价职场状态呢，有24%的白领选择了焦虑，22%选择了穷，丧排在了第5。你中枪了吗？ 帮带你去远方，是什么原因你的脚步在彷徨？想问你怕什么，有什么放不下？你总是说你早已把心门锁上。我知道你的心灵曾经受过伤，在爱的迷雾森林，我们都一样，抛开伤心过往，才能找到方向。你不要不肯放手，不敢面对，不再期望。我相信飞过这片森林，能看见海洋。你别害怕，张开翅膀，和我去飞翔。爱你的渴望。它会同寻常，可否请你离开记忆的悬崖？经受过伤，在爱的迷雾森林，我们都一样，抛开伤心过往，才能找到方向。你不要不肯放手，不敢面对，不再期望。我相信飞过这片森林，能看见海洋。你别害怕，张开翅膀，和我去飞翔。爱你的渴望，它非同寻常，可否请你离开记忆的悬崖？我想要带你飞过森林，陪你看海洋，让心里装满阳光，自由的歌唱。爱你的力量，它非同寻常，敢面对真爱，未来路还长。 往事不要再提，人生已多风雨。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 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，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。 总有一句歌词说中你的心事，总有一首歌曲唱进你的心扉。 经典九六九，好歌推荐。 谁说哑嗓子不能唱出悦耳的歌？谁规定大声喊高音才算是唱将？在最美和声比赛时深受众导师青睐的歌手田思思，她的声音仿佛有一股咖啡糖般的香气。 某一个地方 曾有着，在最美和声比赛时，田思思和胡海泉老师合作的一首《城里的月光》深得歌迷们喜爱，也得到圈内一致好评。最终他取得了2013年最美和声胡海泉组亚军，全国五强的成绩。 最美和声第一季第一期第一首歌、就是我和胡海泉老师，我们俩把这首歌唱出来了。很多人都喜欢我们的这个改编和翻唱。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 九六九，我是主播银奇。本期好歌推荐嘉宾田思思，有着处女座追求完美的心态和狮子座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田思思，热爱音乐，热爱生活，朋友很多，爱好也很多。她喜欢在严冬单板滑雪，喜欢在酷夏水肺潜水，更喜欢做自己的原创音乐。 因为2013年的时候，2013年参加了那个最美和声嘛，然后就开始就往台前走。成为一个歌手的身份，创作来讲，我其实也不算是很早就有积累的那种人，我也是最近这两年开始埋头苦干这件事情。第一首作品，像今天音乐会的第一首歌《不怯》，大概是在2年前吧，就是比较完整的作品。 音乐创作是田思思最热衷的事，也是她这几年在音乐道路上一直努力做的事。由他亲自填词的歌曲《忙于》中，歌词是这样说的：我看不到天空，但我能听见风，我是一条忙于，但我的心清澈见底。他说这首歌就是代表他自己。今年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。本期好歌推荐嘉宾田思思，下面请听田思思和他的贪食蛇乐队带来的歌曲《忙于》。 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。它的写作初衷最开始是因为我了解到有一种

作为华语金曲奖30年殿堂级歌手代表人物，其经典作品《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》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》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经久不衰，传唱至今。999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台湾情歌天后孟庭苇。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969直约专线1381001-0969，1381001-0969。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，请选择 A 泼水法、 B 饥饿法、 C 噪音法，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。 音乐叫醒，香气叫醒，快乐叫醒， 和粗暴方式说 no, no, no, no, no, 用爱心叫醒你。 Morning Call 音乐早餐，快乐心情，营养早餐。 早晨阳光灿烂，照亮了我的肩膀，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，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，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。音乐早餐让你变得更美好。 你知道吗？河南郑州呢有一支奶奶芭蕾舞团，成员呢平均55岁，不少人呢都已经是奶奶级别了。他们都是没有任何舞蹈基础的爱好者。一位老奶奶说呢，以前没有条件学，现在想实现儿时的芭蕾梦，跳舞之后呢感觉自己年轻了。有梦什么时候实现都不晚哦。 星光洒满了所有的 看新闻说呢，苏州有一个22岁小伙子呢被送到医院抢救，检查发现小伙子的肺呢已经漏气了。这个小伙子呢得了自发性气胸，据说这个小伙子呢习惯熬夜，病发当晚呢他熬夜熬到了2点。医生说熬夜对身体的影响是长期的，建议大家不要再熬夜咯。 看镜子里的我，忽然发现我发型睡得有点酷，说哦，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，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。最近比较烦，最近情绪很 down， 每天看新闻都会很想大声尖叫，但脏话没用，大家只会心凶，我改变自己发现大有不同。新一代的朋友，我们好好地加油，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。我可以改变世界，改变自己，改变父母，改变小弟，要一直努力努力，永不放弃，才可以今早起床了，觉得头有点痛，可能是二氧化碳太多，氧气不够。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，你我的热情也能改变世界，只能代表自己，没有政治立场，即使这世界让我看得十分紧张，要调整自己，没想到一点就能画龙点睛。新一代的朋友，我们好好地加油，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 那那那那那。 我可以改变世界，改变自己，改变父母，改变小弟，要一直努力努力，永不放弃，才可以改变世界， 好不好，改变自己。 深圳的新兴健身舱火了，这种迷你健身舱呢以集装箱为载体，占地面积很少，可以回收，不会产生建筑垃圾，现在已经有了非常多这样的品牌，24小时营业的，通过互联网预约和支付的小型健身店，开遍了很多大城市的 CBD 和社区，被称为是健身界的 7-11。 你喜欢这样的健身舱吗？ 灯熄灭了，原来是寂寞的眼，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，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，很久不见，你现在都还好吗？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，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，却为何没有再见面，却只和陌生人擦肩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，轻轻跟着 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，它不会沉默。有没有那么一首歌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，让你欢喜，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我国每年因室内装修污染致病数万人，新家具普遍残存甲醛苯。天空雾霾科技应用世界先进粒子分解技术应对室内装修污染，现九六九听众可免费检测甲醛一次，活动截止3月31号，申请电话0106021-9900，0106021-9900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 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、 建筑资质代办、互联网资质代办、 贷款代办服务、法律咨询服务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-0，记住52514-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大年初一跟九六九汽车俱乐部河南自驾过大年啦，由金银上科园品北魏文明之精湛，逛坑百万庄园品别样 富商传奇。自驾报名电话010-5175-1969，010-5175-1969。 爷爷爷爷三坡，荣盛康旅野三坡，冬季乐趣多，欢迎大小朋友冬季到野三坡滑雪场撒野。 由车董会主办，新巨首2018车董会年会暨汽车互联网扬名奖颁奖典礼将于1月25号在京举行，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位汽车互联网 CEO 将齐聚一堂，更多详情请咨询微信公众号车董会。 闹钟对于懒虫是没有用的，它只能叫醒手指，但却没有办法叫醒我们的大脑。音乐早餐，让音乐焕发神采。 Let's go。 以前我们12年寒窗苦读，那只为了高考那几天。现在互联网价格呢，可以买北大还有清华的师资了。在现在这样一个知识付费的时代，鸿沟因为这个行业而愈合。你已经开始体验知识付费了吗？对此怎么看呢？ 969精英有话说。 无论你做的是什么样的服务，什么样的产品，对这种服务和产品呢，整个的这种落地的过程，实现的这种过程，都要有一种非常深刻的体会，最好是身体力行的真正的去使用它和了解它。 不管是在哪一个层，其实可能都应该有自己的品牌形象出现，因为其实品牌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它背后其实代表的是产品的质量，代表的是一份责任，而不仅仅是说很多使用者他会想要去用某个品牌的东西，不是说这个品牌能给大家带来什么身份上的提升，而是说用了这个品牌他放心，用了这个品牌代表了这个品牌会对他后面的这些使用的情况，包括数据的安全性等等进行负责。 创业到现在为止，更多的时候慢慢的细细的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其实内心得到的这种的安慰，这个是别人不能去理解的。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，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？ 我是今年刚成为一个孩子的妈妈，我的新年愿望是希望我的宝贝健康快乐的成长，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，同时也希望我的家人都身体健康。 我是一名老师，我希望明年我的学生们能够懂事儿一点，能够心疼我一点当然也希望家里人能够健健康康，朋友也能过得开开心心，大家都能越来越幸福，然后自己的人生目标也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去实现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现在中国与阿联酋全面实现互免签证，中国公民持有效的中国普通护照，因为旅游、商务、探亲、过境等短期事由，可以在阿联酋停留不超过30天，免办签证。目前呢，中国已经跟11个国家呢实现了全面互免签证。不知道2018年你的旅行计划是哪一站？好了，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祝你今天好心情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，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，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，让一切喧嚣走远，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青天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向西归鸟，谁画出这天地，又画下我和你，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，谁让我们哭泣，又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，总是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。 上午九点整，我是陈珊妮，又要开始一天的忙碌，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，不如来点好音。